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65%，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2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各位来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您在生活中如果也遇到相关的一些情感问题，比如说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问题，需要和我们来交流，需要在广播节目中来探讨，您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孙岩，也就是我的微博，给我留言。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播出的时间是22点。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张冲老师。张冲老师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张冲。 这个时间呢，张冲老师会和我们来交流大家留给我们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啊。那么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有相关的一些情感问题，记住有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每天22点播出，您可以收听还可以参与。如果您在北京，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频率北京城市广播。那大家如果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呢，或者想在方便的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哈，听听 FM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张冲老师，有一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家庭条件不般配的两个人在一起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在一起的这两个人我们应该做一点什么样的沟通和心理准备呢？询问我们问题的吧是一位女孩子，她说我今年27岁，我1年前呢谈了我的男朋友，最初我不知道这个我们两个人的家庭状况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问题。我们是在工作当中认识的，在工作中两个人挺聊得来的，说话啊什么聊天啊都觉得挺好的。他呢是那种积极上进努力的一个男生，我是挺喜欢他的。随着我们俩交往加深，然后就开始涉及到彼此的家庭。我是先带他到我家去的，因为我父母呢提出说见见他，然后就算是带一个朋友进家门吧。他到了我们家之后呢，我父母对他也是很热情的。我们家的情况，我父母都是医院的医生，父母平时工作很忙，对我呢教育教养都非常的注重哈。那么父母在他第一次上门的时候呢，就问到了他家里一些情况， 肯定要了解一下的。 对，这是肯定的哈。一般来说这个女儿的男朋友上门，这我们想都能想象得出哈。她说当时第一次我感觉到男朋友不太自然，他说某些话的时候好像有点闪烁其词的意思，但是我还是明白了，他好像是觉得他家里的情况和我家里的情况对比起来相差的比较远一些。其实我父母呢也不是特别的介意，只是在见了他之后对我有一些提示。父母说两家的背景不太一样，会不会将来在一起生活遇到一些让两家人也都会觉得不自然的地方，或者我们相互之间的生活习惯啊 因为自己成长的环境不同也有所不同呢？ 嗯， 是这样的，他的父亲呢是一位技工，他的母亲呢这一辈子都没有工作， 嗯， 那么但是他父母呢，嗯，这个两个人都应该算是很善良的人吧， 很善良的人， 对，我到他家里后来去了一次，才知道他家里的生活确实是生活的这个背景啊和我们家不太一样， 嗯， 他们家住在一个胡同里。在一个院子里边，那个院子里边乱七八糟的住了很多人，家里边呢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新的，现在这个时代的家具看上去那些家具都有很久远很久远了， 家庭条件一般， 嗯，用的这个电器呢也都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电器， 嗯， 他父母呢当然从来都没有用过什么什么平板啊，什么这些时尚的东西哈，跟我父母呢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当时也考虑了，我觉得是两家的这个环境哈，背景都不太一样。我也跟他探讨了，如果我们将来在一起生活的话，那么这些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呢？ 嗯， 他认为还是有可能的，当他到我家去过之后，见过我父母之后，他好像对我就有一点点疏离，但是因为我很喜欢他，所以我一直在努力，不过呢，说到结婚，我心里其实也有点没底儿，我也怕，因为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当知道了我们家和他们家的一个区别之后，其实都对我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劝告，说两家背景不太一样，那么两家人啊，说有可能将来走动起来也不是很方便， 嗯，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之后也会发现有很多的生活背景不同带来的一些麻烦。那我想问问您，在节目当中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就是这种我现在应该怎么避免我们结婚以后的这种麻烦事儿呢？ 嗯，这位朋友是一特别善良的姑娘，能听出来自己家庭条件明显的要优越于男朋友的那个家庭条件，但是呢我们这位姑娘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才能把我们婚后的生活的不是那么有太大的这个悬殊啊，不会有太多的麻烦，在想办法去把这个之间的这个差距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给她尽量消化掉。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感情非常负责任的这么一种表现，而且他的亲人们朋友们也一直给他或多或少的会给他一些提示，门当户对确实是咱们中国这个传统经常会提到的一个婚恋的这么一个前提，如果能够门当户对，那确实今后相处起来很多事儿会容易会简单，会有很多那个把那些不必要的麻烦都能处理得更好。但是如果啊这个两个家庭相差确实有点悬殊的话，那就一定没有幸福的婚姻了吗？这也不是绝对的。 嗯， 我相信这个小伙子，我们这位姑娘之所以能看上他，我觉得肯定有他自己的理由，而且这个小伙子呢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潜力股。 嗯， 今天他可能家庭条件不是太好，住在那个大杂院里，是吧？没有什么先进的家具啊、电器啊，什么都没有。父母呢也是比较淳朴老实的人，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有在他身上能注入一个希望，就是他将来可以改变他的这个家族的这个条件啊，以及自己的生活环境。我觉得姑娘要如果能看清这一点，我看中他究竟是什么，品德。还是说他将来的能力以及他将来远大的发展，如果这点看好了，我觉得就可以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只把两个人的关系处好，把两个家庭的关系处好，放心的去经营这份爱情就好了。 嗯，要说原生家庭对于两个人再成立的小家庭有没有影响，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的，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影响，大家可能生活习惯、消费习惯、生活理念可能都会有所不同，但是婚姻就是这样的，即便是来自两个家庭背景相同的人，那我们也会遇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 对啊， 在婚姻中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词叫磨合。 嗯， 那么我们也知道大家是这个会有一些求同存异的过程。 是， 在这样的这个 过程当中，其实就像张冲老师所说的，最重要的是你们俩。 嗯 嗯，你们两个人谈恋爱要谈的内容，我们原生家庭已然如此了。我们把原生家庭这个问题先放到一边，那我们现在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看一看你们两个人，比如说你们两个人三观彼此是不是都能理解。 嗯， 你们两个人生活习性上生活习惯上如果出现矛盾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去处理？你们在相处当中有没有彼此觉得很别扭很不舒服的地方？我觉得不回避家庭问题是一件好事儿，不回避家庭的环境和背景哈，把这个环境和背景都摆在这儿了，那我家就是这个习惯，你家可能就是那个习惯，你父母可能就是这个到今天还走在这个前沿的这样的一对父母哈。 嗯， 可能我父母就已经是这个母亲已经一直在家里了，父亲可能也都退居在家里了。 嗯， 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是一个那样的生活习惯。那这个呢，我觉得都摆在面上，那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是两个人一块儿去面对问题。比如说这个过年过节了，两家老人要一块儿见面吃个饭的时候啊， 对啊， 对，大家要走动的时候啊，这些时候该怎么处理啊？是两个人，一起来处理这些事情，就会好很多。但是我也比较这个，唯一让我看到他这个长长的咨询当中，我觉得有一点他没有说清楚的，就是这个他的男朋友第一次到他家里去就开始不自在了。 嗯，小伙子有那么一点点自卑出现了 啊，后来又开始跟他有一点点疏离了。 嗯， 那么是这个女生非常努力的情况下，两个人的关系又开始比较亲近了。 是，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知道你们沟通什么了。 嗯， 我们不知道他的那一点点，是。这个不自然是自卑吗？ 是 自卑引发的吗？ 嗯， 还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 嗯， 那么他和你的疏离是出于什么考虑呢？那这些问题是不是解决了呢？ 这些问题非常重要， 一 定要先在这个时候先去弄清楚。 嗯， 不要把它放在说将来的日子慢慢再去啊，哪天想起来然后再提起这件事儿，恐怕那就有点晚了。 嗯， 而且很多这类的就是家庭地位身份相对来说有点悬殊的这些家庭，在相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方特别的主动，那经常就会把一些问题故意的去淡化，故意的去把它隐瞒，然后不急着去处理，其实这样也是不理智的。 嗯，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尤其家庭条件好的那一方不愿意过多的去谈钱，不愿意过多的去谈物质。 嗯， 其实在这个时候你多去谈一些这些话的话，也能及时的把双方的三观也沟通一下，消费理念是什么样，然后今后怎么去为人处事，怎么去相处，怎么去走动，这些都可以在之前有一个沟通，有一个互相摸底的过程。 嗯， 如果现在咱们都不好意思谈钱，怕伤着对方那个玻璃心，那今后在婚后生活当中怎么才能有能力去面对那些柴米油盐，那些鸡毛蒜皮呢？ 对啊，所以最重要的哈，咱们这个家庭的状况已经是这样了，咱们在婚前要明白的是我们两个人能不能去解决两个人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因为问题和矛盾在婚后几乎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都会遇到的哈。其实这个要看一桩婚姻两个人的关系是不是够亲密。嗯，可能很大一部分都取决于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是吧？ 是的，是的。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另外有一个家庭，妻子跟我们说的，她说今年我35岁，我丈夫呢今年是37岁，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孩子，已经6岁了，她说我们的问题呢就在于，经常是我们两个人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吵架，比如说因为家里边用钱的事情啊，因为孩子的事情啊， 他呢脾气比较暴躁一点，有的时候他容易和孩子发脾气。 嗯， 我呢就特别不愿意，而且特别不愿意他在孩子面前那副样子。他只要一张嘴一说话，我就特别希望他能离开孩子，别让孩子看到他那个样子，因为我不想让孩子学成他那个样哈。那我和他沟通，现在问题就是在这个结婚以后，我就发现有这个问题了。每次我们出现一些矛盾，我想和他沟通的时候，他不愿意和我说。我刚一张嘴，他对我就说又来了，又跟我说这些，然后他站起来就走了。我就想问问你们哈，这个男人为什么不愿意和女人沟通一些家庭当中可以解决的问题呢？这个是我沟通的方法不对吗？什么叫又来了？每次他说又来了的时候，我怎么能留住他呢？ 嗯嗯 啊， 这是一位非常积极的想解决家庭存在的现在存在的这些问题的这么一位女士，是吧？ 嗯，对。 嗯，而且孩子正在六七岁， 嗯， 这会儿这么小，如果家庭环境、家庭气氛总是那么不对劲儿的话，尤其当爸的这个脾气永远这么暴躁，那其实对这个家庭、对孩子的心理发展也是特别不好的。嗯。看得出来您也是什么办法都用过，苦口婆心啊，估计也是什么招都用了，但是先生现在反而越来越对您有点啊拒绝。从一开始您一张嘴就开始，哦，你别说了，你跟我说这个没用，你又来了，又是这套。所以他索性他就想先躲开。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拉一个帮手进来。不用过多的再去考虑说孩子不能看您父母吵架，我觉得您的孩子就是您最好的一个帮手。 嗯， 可以问问孩子，在他眼中父亲的这个样子， 嗯， 这个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如果一个父亲爱孩子的话，他会愿意听听孩子心目当中眼中看到的那个父亲的形象的 啊， 他会很在乎这个形象。 六岁的孩子已经可以参与意见了。 对的，因为我们做夫妻做父母并不是要做一个特别好的特别完美的整天啊相敬如宾的那个状态给孩子看，我们要把做夫妻的那个真实的状态给孩子看，但并不是说在孩子面前就肆意妄为，想怎么吵怎么吵，想怎么骂怎么骂，想怎么打怎么打。我们是要学着在孩子面前让他来参与到家庭当中，作为一个重要的角色，看到家庭当中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嗯， 怎么发现彼此身上啊那些不足，并且直接的提出来，然后让对方能够进一步改进的，让孩子看到这些，这是一个好的家庭当中对孩子的示范。我相信他在其中并不一定是并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的这个角色，他反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第三者来旁观者的这个身份来促进这个关系的这么一个角色。 嗯，对，这个又来了这三个字啊挺典型的。 嗯， 在通常在这个伴侣闹矛盾的时候，大家要在说说理的时候，或者某一方抱怨的时候，那么另外一方不爱听的时候，就会说出这三个字了，又来了，你又来了， 嗯， 你真是烦，是吧？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一句话确实是会把想沟通的那种感觉这个完全堵到一边了。 对，一下就堵住了。 啊，对，是很难受哈， 很难受。 那么是这个沟通的这个姿态不对吗？那为什么一说一想沟通，对方就来一句说又来了？为什么是这样呢？ 嗯，这个男士看来急着要推开这种自己被指责的这种氛围， 哎， 他不喜欢这种被批评的，觉得自己哪做错了这种气氛，他可能不太愿意接受你的这个批评。 哎，您要这样说的话，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哈，说这个指责。 嗯，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沟通就变成了一种指责？就是您觉得这是沟通？ 嗯， 事实上在对方感受到的可能就是指责。 嗯， 可能就是又是你来说我这个做的不好，你又在说我的脾气暴，你又在说我在孩子面前没给出好榜样啊，你又在说我挣钱少， 嗯， 你又在说我这个不会维护婆媳关系，你又在说我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沟通就等于你在指责我，因为你在说我的不是嘛。 没错，确实是，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观点。作为女士，不管是男士女士啊，我们在和对方去谈判去讲道理的时候，一定不要完全讲你哪哪哪不对，你哪哪哪不好，直接给我造成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后果。 嗯， 你要多提一些什么呢？建设性的意见。 如果你能这么做，我就会更好。 嗯， 如果这件事儿这么处理，咱们是不是能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式？ 嗯， 效果会更好。用这种啊启发式的这个沟通方式去跟你的先生啊，跟你的太太去聊，可能他会容易接受。 嗯， 毕竟我们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指责人发泄情绪。 是的，是的，我觉得也是这样。刚才张冲老师给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案，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不是说特别这个正式的，一定坐在那儿一家三口正襟危坐的说话， 嗯， 哪怕就是平时饭桌上聊聊天，说说话的时候，问问这个孩子，那个孩子怎么看待爸爸呀，是吧？这些。都可以让孩子参与。那另外我觉得沟通也是，如果您是刚刚吵完了架之后，那对方也知道您是憋着气，这时候您想和他沟通，对方知道说出来的话不见得好听，他也不见得爱听。 嗯， 那我们不妨把沟通换一个，比如说比较轻松一点的方式，哪怕这个两个人能这个舒舒服服的待在一起的时候， 嗯， 您可以比较轻松的跟他聊，像刚才张冲老师告诉我们的那样，比如说，哎，我特希望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我特希望孩子能看到你那个什么什么样子，那个样子多好啊， 嗯， 那个样子我都特崇拜你， 是， 是， 是， 我都很欣赏你，啊，如果你在孩子那样的话，如何如何，是吧？其实是这也叫沟通， 对对对， 嗯，不是说这个沟通了就是让他。抵触的那种沟通哈，如果对方总是抵触和你沟通，所以你要想一想，是不是你的沟通方式有问题？ 一定要先做做自我的觉察，自我的反省，把事儿咱们解决了，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发泄情绪。 对，您说的对。我们再看下一位，这位呢是说，我们夫妻俩都35岁了，我们的这个家庭两个人的年收入还行。那我们自己呢也有房子，也没有什么贷款哈。现在的问题呢是这样的，我们两个人啊，现在打算要孩子， 嗯， 前几年就玩了，没打算要孩子。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打算要孩子了，我妻子呢也在积极的备孕中。但是呢我们和双方老人都沟通了一下，双方老人都没有办法帮我们来带孩子。于是呢我们就算了一下我们现在的存款和我们现在的支出哈。那么如果有了孩子，支出比现在要大很多。孩子的支出呢，比如说要请月嫂，要请阿姨，那么孩子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费用。 费用。 对。以我们两个人现在的年收入看，如果我们两个人要了孩子之后，我们的生活水准确实和现在比起来下降。我妻子一方面在备孕，而且呢是我好不容易说服她的， 嗯，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该要孩子了。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她非常的焦虑不安，她总觉得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就没有现在这种好生活了。 嗯， 现在我们算是过得不错的，在同龄人当中，她总是对我说，你看谁谁谁家如果有了孩子之后，人家还能够像我们这样吗？比如说出去玩啊，比如说想买什么买什么呀。那一天啊，他买了一双鞋，那双鞋啊是他看上了2个月了。我对他说，我说买买买买，喜欢你就买。他把鞋拎回来之后一点都不高兴，反倒对我说，将来有了孩子我连这样的鞋都没法买了。那鞋看来挺贵的。他非常非常的焦虑，我觉得这个心态也不利于备孕要宝宝啊。 嗯， 我就想问一下，这女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我能做点什么能让她少一点这种焦虑和不安全感呢？ 嗯，很好的一位先生是吧。 嗯， 他这小两口啊其实都是特别负责任的人。 嗯， 做事儿一步一步都很有计划。我今后要准备要宝宝了，之前要积极的备孕，然后也会算今后的支出是多少， 嗯， 然后双方家长究竟能帮着我去负担多少，照顾孩子的这些，这把这些资源都先去分析好，然后再去考虑要宝宝。然后这位先生还特别负责的看到自己太太有焦虑的这些情绪， 嗯， 当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准妈妈来说，这个焦虑是十分值得我们尊重的，因为我对未来自己要变换成一个妈妈的角色，我完全陌生的角色，我要去要过 不一样的生活，以前没有过的生活，那这个时候这个焦虑是十分正常的， 嗯， 十分正常的。所以先生这会儿一定要多关心太太啊，宠着点儿，哄着点儿， 嗯。 但是我们要想清楚一个问题，就是真的孩子到了这个家庭出生了之后，您的生活质量就真的是直线下降吗？ 嗯， 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我也是有孩子的人， 嗯， 从。孩子的养育成本确实是很高，如果我们想给他精心的是吧照顾好的话，确实养育成本是很高，但是我们不要怕， 嗯， 您钱多这孩子也能养挺好，您收入不是太高孩子一样能养得不错， 嗯， 关键是什么呢，孩子来到您的家庭当中，您的生活质量物质方面的质量可能会有一些折扣，会有一些分流，但是您得到的那些快乐是您有多少物质也得不到的， 嗯 嗯，这点和您的太太去沟通一下，想好了。 我同意，对，嗯、是这样的哈、嗯，这个孩子怎么养都能养，对，那么生活会不会受影响？会。 会 受到影响。过去是二人世界，来了孩子以后，这个家里边又不一样了。 嗯， 除了经济上的支出，可能你家里边的环境啊，嗯，家里边的空间啊，你家里的生活节奏啊，生活规律啊，和现在都不一样了。但是多少妈妈虽然一边说着这个都快被孩子逼疯了，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那晒起孩子来简直是幸福的要死， 对 啊，是吧？ 嗯， 就是。很多妈妈都是有了孩子之后，她会觉得她真的什么都愿意给孩子哈， 嗯， 所以这个焦虑呢，可能来自于，对未来生活的一些不确定， 担忧和不确定， 对，对，但是这时候特别需要这个男士在旁边去鼓励他， 对对对， 多让他看一看那些有孩子的辣妈们，人家这个晒孩子的时候的幸福， 嗯，独当一面， 对， 那种真的。为人母之后，然后又能激发出自己本身以前没有的那些潜能的事儿，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在我们医院也有这个小朋友们打预防保健这个防疫针的这个功能，然后有一位朋友就是他的小朋友还特小，那是二孩，然后呢，这个妈妈就是自己带着这个宝宝，还几个月的孩子，然后就放在安全座椅里，啊，不到一岁。可能刚刚也就到一岁，放在安全座椅里，自己开着车带着孩子到这儿来打针，照样能完成特别好，孩子的妈妈特别阳光，孩子也特别省事儿。 嗯，所以鼓励您的妻子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让她先安心哈。 嗯、 到时候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其实会遇到很多事儿，但是相信很多事儿都可以解决的。 是的， 嗯，有你们俩在一起，还有孩子，一家三口哈。 嗯， 好，谢谢各位的收听。那稍后呢，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传说中那个美丽小村庄，在遥远被遗忘的远方，背着行囊驰骋在草原上，露水颠簸，心充满温暖阳光，清澈眼眸和微笑脸庞，在雨季午后更加明亮。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三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天开花海和沃莲福农场，了解健康生活奥秘，体会重阳美好秋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 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童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 65%， 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 20%， 最高气温2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和我们的节目来互动，您可以把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在节目中来讨论。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关注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大家可以留言给我。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张冲老师。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的情感问题哈。有一位女生，看上去呢，这位女生哈，她给我发的是微信哈，她应该是和她男朋友现在都生活在国外，那么她遇到了情感的问题，所以她来咨询咱们，通过微信来咨询哈。她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有4年多的时间了，那么因为工作的缘故呢，这个最近的半年我们异地了。这个男朋友到另外的城市去工作了，大约2个月之前呢，他从另外那个城市呢结束了工作之后搬到了我这儿，但是到我这儿的当晚就跟我提出了分手，原因是他不想再耽误我，他并没有结婚的打算，或者说并没有跟我结婚的冲动，并且讲了很多我的缺点，说自己无法想象跟我过一辈子的状态。当时我就觉得有点懵了。那我跟你们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情况。我一个人在异国打拼了10年，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有稳定的工作，不错的收入。我和男朋友在一起4年相恋，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做饭，基本上每天我会早晚做2顿饭，他呢会帮忙刷刷碗，那么家里边平常洗衣服打扫卫生基本上80%都是我包办的，我基本没有什么怨言。朋友们都说是我惯坏了我的男友，可以说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们刚在一起1年多的时间，他还对我是挺好的，后来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懒，现在回想一下自己可能有点后知后觉，或者做着做着付出着到最后觉得自己理所应当，也形成了习惯。至于他可能也觉得我这样做是理所应当的，直到他跟我提出分手之前，我都认定了他会娶我，所以当晚实在是有点想不通。接下来一条告诉我们哈，他说，然后在3周前，我在他的手机里发现了他和一个女生的聊天，他出轨了，他刻意隐瞒了他有女朋友的事实。当时的我是非常伤心生气的，因为他们的聊天一直串联在他跟我提分手的整个过程中，而且所谓的分手理由等等，都和他和那个女生有关。但是我并没有现在去拆穿我的男朋友，他并不知道我已经发现了，我自己一直憋着， 现在的状态是他在我这儿暂住，说要考虑清楚是否要分手。其实我心里已经死心了，没想到这么多年换来的是这个结果。我觉得出轨这个事情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原谅的，只要没有突破那层界限，而且前提是对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想要回归。但这些恐怕都不适用于我，所以我现在觉得分开是最好的选择。只是我是否应该主动提出来，还是等他做好决定再把一切摊牌，只是个时间问题呀。 嗯 嗯， 就是长痛和短痛的区别。 嗯，张通老师怎么看呢？ 我们这位男士啊，先说这位男士，我有点小小的气愤，对他的做法，四年的这个感情。一直被女友好好的照顾啊，贤妻良母型的这个女友， 嗯， 照顾吃饭、洗衣服、做家务，80%的家务都是人家在做，人家收入也不错，人家自己还挺独立的，人家用不着你花你什么钱。然后半年之后你回到了这儿，第一件事儿就给人家这么一个啊当头的棒喝， 嗯 啊，咱们分手吧。然后说出还同时还说了很多他身上的不有缺点啊，全是自己不满意的地方。我想他如果非要找缺点的话，你对他太好也是其中的一个缺点。 对， 你对我太好了，我没法接受你了，我没法想象跟你一起今后生活是什么样的。当然事后啊，我们这位姑娘她发现了男朋友已经有移情别恋的这么一个事实，我觉得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男友的这个品德啊，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了。那我们索性就不用考虑太多的其他的复杂的因素，我们就真的就干脆的把这段感情结束了就算了。 嗯，我也是有一点没太明白的事情哈，就是既然这个女生并不是来跟我们说我不愿意分手，我特别痛苦，不是这样的，而是这个女生心里边已经有主意了。 有主意了。 她会觉得哦，这个有些出轨是可以原谅的，那是能回头的那种出轨。 是的。 她说看来这个男生这个情况并不是想回头，这个男生瞒着我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找了我很多的不是，说了要和我分手，其实是已经在和其他的人暧昧，或者说已经和其他的人交往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女生她打定了主意要分手了，为什么打定主意要分手还要再拖延下去呢？还要被动的等着这个男生说出分手呢？那在这个过程中我都能想象得出来，大家过去有四年的情感，男生现在暂住在女孩子这儿，还住在这个女友这儿，两个人还要在一起同吃同住，这个真的是一份折磨啊。 太煎熬了 啊，明明知道是打定主意要分手了。我相信听到这儿，我们很多女生可能都觉得立刻请他出门去， 对， 不用再去接纳他，这样的话自己也少一份折磨，真的叫长痛不如短痛哈。 嗯嗯， 肯定会很难过。但是我就没太明白这个女孩子她究竟在等什么呢？ 嗯， 是不是还在内心还在觉得有一些犹疑？ 从这件事上我们也能看出这个姑娘她平常做事的风格、行为的模式， 嗯， 和人相处过程当中她可能是不太善于提出自己要求的，提出自己的那些本来很有权利要做的那些事儿的。她在等着男朋友主动的去提出分手，习惯了被男朋友去支配。 您说的太对了，因为还从一件事情上面，从他说的这个一句话上面，我们也想提醒所有这样的被动型的这个男生或者女生们哈，在伴侣关系当中，比如说他男朋友这次分手告诉他说我没有打算和你结婚，我一直就没有打算和你结婚，或者说男朋友从来，因为他提到了这么一句话哈，他说这个原因是他不想耽误我，他并没有结婚的打算。那么女生却一直以为他是一定会娶自己的。 哦， 交往了四年的时间， 嗯， 你都没有主动的去了解他是不是打算娶你的那个人， 嗯， 是不是要和你结婚的那个人。而且这个交往四年的时间，为什么大家没有主动的去探讨这个问题？是吧，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在伴侣关系当中或者在恋爱关系当中就是这样的，想当然的认为我们将来一定会结婚的， 嗯， 但是最后突然有一天人家告诉你说，哎，对不起，我真的没打算结婚， 对不起，我也没打算和你结婚。 嗯， 那么我们会觉得很被动哈。其实这个结不结婚这件事情，也是恋爱到了一定的时间，如果你是打算结婚的，你是可以问对方的，你是不是打算和我结婚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被动着等着，等。这是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等他某一天他突然向你求婚了，是吧？如果等不到这一天呢，你不是一直很被动吗？ 对啊，所以我们形容两个人陷入到热恋，我们会说坠入爱河，那种感觉就像我全身心的都投入了，然后我在里无法自拔，就那种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同时又是非常危险的。您认为顺其自然的，他水到渠成的就要迎娶您，就要和他必定是要走进婚姻的殿堂的。但是他并非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在和异性我们去形成亲密关系，去经营亲密关系的过程当中，不要一开始太多的想当然。认为他一定会娶我，我们要各自的渐进式的去对对方袒露彼此的这个各自的这个程度， 意愿。对，就是我也觉得恋爱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咱们不能说恋爱刚三个月你就问哈，哎，你是要娶我吧？你要不娶我，咱俩别谈了。这个有点早哈。 是啊，到四年了，您绝对有机会，也有必要要。多问问这些问题。 对呀，大家在一起四年的时间了，你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想娶你。到最后他告诉你说，我不想和你结婚，我不想和你，我就没想要结婚。四年的时间才得到这样一个这个理由，我都觉得这个理由拿来说分手都说不过去。 是的。 是吧？如果说大家在恋爱中，比如说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其实我们就应该问问对方，哎，比如说我有结婚的考虑，或者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不是将来有结婚的考虑？就是如果我们在一起根本都没有探讨未来，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未来，那这个恋爱是有问题的恋爱。 对的，对的。 啊，除非是比如说我们彼此都很明白，你也没想结婚，我也没想结婚，我们可能并不打算结婚，我们只是说享受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份感情，可以，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这也是我们的未来，对吧？ 这我们对对方都是彼此都是真诚的。 对，就是我们的未来就是比如说我们享受我们的情感关系，但是我们可能并不想走入婚姻关系内，那这样也行。如果有一方是这样想的，说哎，我是个不想结婚的人，但是另外一方一直都惦记着什么时候你能娶我啊，那这也是不对的。我觉得在恋爱当中，如果大家都不知道彼此的这样一份心愿，还是应该早一点交流吧。 是的，是的。 而 且很多姑娘可能不好意思提，说，哎，我要先跟他提，是不是愿意娶我这件事，多没面子呀。 您 可以换一种其他的方式跟他聊聊，是吧？哎，你觉得将来你有什么打算吗？对于咱们两个，是吧？我们可以问问这样的问题。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和我丈夫啊现在结婚两年多的时间了，那我们两个人呢是住在公公婆婆家，公公婆婆家呢是一个三居室，公公婆婆住一间中等的卧室，大的卧室呢给了我和我老公了，那么还有一间小的卧室，这个小卧室呢是她妹妹的，她妹妹没结婚的时候就住在那儿，那么现在呢她妹妹已经结婚了，其实那间卧室啊我挺想用的，因为我觉得家里的居住环境还是有一点紧，我老公和我有的时候呢我们相互之间都有一些工作拿回家，在客厅吧不太合适，因为毕竟和公公婆婆在住，那么两个人都在卧室里边做一些工作的事情吧，彼此还有一些打扰。所以呢我很想把那间小屋子啊收拾出来，比如说做我老公的工作室，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有一些工作在卧室完成，他有一些工作可以独立在那间房子完成，或者我们相互之间如果有一些什么需要用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多一个小空间能来用。 但是当我和婆婆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呢，婆婆不高兴了。她说任何时间她都要给女儿把那间房子留着。她女儿呢偶尔确实是会回来住的。但是呢回来的次数也并不是特别的多。我觉得这个家现在是我们的家。那么考虑这个家的空间的时候，再把一个已经出嫁的妹妹考虑进来的话，家里边就更紧张了。当然我和我老公我们也在拼命的攒钱，希望能买到自己的房子，但是说实话还是有点困难。那么家里明明是有这个条件可以有这个空间，但是那里边吧完全是小姑子当时没有出嫁时候的东西。我觉得挺委屈的。我跟我丈夫也说了，那我老公呢说他回头跟他妈说，但是他跟婆婆说完之后，婆婆更不高兴了，觉得好像我想多占一间房。其实我真没有那个想法。这样的话，我和婆婆之间原本没有什么更多的矛盾，这一次就因为这样一件小事儿开始不开心了。我自己觉得我的个性挺好的，所以住在婆婆家这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对婆婆也不错，可是没想到在她心里我还是比不上她女儿。 最后一句说出了心里话。而且确实这个婆婆在衡量儿媳妇和自己闺女的这个关系之间，这可能无可厚非。亲生的闺女和儿媳妇儿，一个陌生人到嫁到家里，然后慢慢相处，这份感情它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经营的好的话呢，可以真的像闺女一样去疼，但是可不能像闺女那么一样去要求。婆婆的这个要求其实不算过啊，但是有一些形式主义的这些想法在头脑里，就好像说虽然闺女已经嫁出去了，这个房子我一定是要留给她的，谁也不能占用她的地方，谁也不能占用她的这在我心中的地位，这个想法没问题，我们得尊重，但是这个房子就这么浪费着，真的是特别可惜。尤其在一线城市，那一间房子是多少，一平米就多少钱，是吧？ 对。 你就这么空着，然后装一些他出嫁之前的那些旧的物品，恐怕真的是挺可惜的。这件事儿发展到这一步，确实是有一点超乎我们的想象。如果想处理好这件事儿的话，从一开始应该是由先生去和他的妈妈去谈这件事儿。当然是更好的， 是吧？ 而且最先想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位女士可以先和先生商量一下，那个房子咱们能怎么能是吧，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但是还要充分的考虑到家庭当中每个人的感受，包括公公婆婆的感受，以及偶尔回来的那个小姑子的感受。这些话可以由先生去和他的妹妹先去谈。你的那间房子我有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下，在里边当个书房用。你看那些不常用的那些东西能不能收拾收拾。你回来我们随时也欢迎，房子永远是你的。先把这些工作先做好，再由小姑子去跟他父母去谈这些事儿，恐怕那就特别的顺畅。 就是这个谈话的这个路径有一点点问题了哈。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有一点我们要清楚，这个儿媳妇和婆婆的关系啊，她真的毕竟不是自己的母亲。我们在她面前去表达一些建议，一些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和她内心的情感有一些冲突的时候，那么她的反应也是自然的。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就不是她的亲闺女，所以你在她心里的位置，这个你应该释然，她就会把女儿看得更重。这是一定的。那么你说的话明明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路径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技巧没有掌握好。 对。 那也有可能好心办坏事儿。 对。这个话从女士嘴里说出来和她先生嘴里说出来完全不一样。那如果这话又再从小姑子的嘴里再说出来，那这个婆婆的感觉可能就又另外一个感受了。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现在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张冲老师？ 我觉得呀，首先把婆媳关系先修复一下，该买点东西买点东西，该孝敬婆婆孝敬婆婆，然后这个话题由先生去做，这个工作由他去做。咱们不提这事儿了。 啊，由先生去做。 如果以前和婆婆之间的关系还不错，还比较友好的话，这个关系还是会慢慢修复的。 是的，是的。 如果婆婆也比较了解你的为人，也知道你并没有什么恶意哈，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关系。 对， 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位问道哈，这是一位女士，她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和我丈夫啊，我们大概在半年前争吵得很厉害，当时呢两个人就提出说要分居，于是呢就各自住在了各自的房子里，在一个分居的状态中。其实呢慢慢的吵架那劲儿过了，气儿也消了，还是想搬到一起的，并没有真的去想离婚，特别是最近他对我呢还是挺好的，他也低头说了一些软话，我呢觉得过去我们的一些争吵也有我的一些错误，还是想和他在一起。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候吧，他跟我说了一件事儿，他说我们分开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俩刚刚吵架分居的时候，他们单位有一位单身的女人，也是离异的，找了他，那么他和那个女人在一起呢一时没有把控住，有了亲密的关系也就那么一次。他说现在吧，那个人总是找他，而且还会跟他说希望他能离婚，他说他也挺烦的，还特别怕对方把这事儿闹到单位。我听了之后吧，我真的特别的难受。我了解他，他这个人老实，人很好，但是我都没想到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他呢应该说向我承认了错误，他说他并没有想出轨，只是当时一时生我的气，另外对方对他很好，那么一时的犯了错，希望我能原谅他。原本我是想和他复合的，但是知道这件事儿，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怎么办呢？ 这位男士能提出自己当时犯的这个错误，我觉得本质还是好的。还是可以给他机会的。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真的要这个把两个人的关系毁掉，然后去，不是一个恶意的去出轨，是吧？ 而且他现在能主动的提出这件事儿，把这件事儿来龙去脉向你去解释，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跟你去解释，我觉得诚意还是可见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都觉得您可以和他再沟通一下，看能不能谅解他。 而且我们要在这件事上要引起自己一个注意，是什么原因造成他有了这次啊比较被动的这次出轨呢？虽然被动，但是也是出轨，他也是犯了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两个人在婚姻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有了一段时间的冷战。这个冷战就是你这个家庭当中最不牢固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吧。这个时候就容易被一些啊外来的这些啊什么乘虚而入。所以我们以后如果出现问题，及时解决啊，该吵架吵架没问题，但是该及时低头了，该道歉道歉，我们及时调整回自己最好的状态，不要让这些啊别有用心的人能有可乘之机，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 对，这女士没有跟我们说的很明白和详细，就是为什么两个人之前两个人会闹到这个分居的地步哈，而且分居了还那么长时间哈，这个不知道你们之前的那些矛盾和问题解决了没有？两个人如果再回到婚姻关系当中，那这倒真是一个机会，比如说让两个人重新去面对两个人的一些问题，两个人的感情，那么要合计一下以后在一起了怎么去避免可能再出现的这些问题。 对。 这是一个机会。 是的，是的。 是一个沟通的机会哈。 把以前我们没过的那个关我们重新再过一下。 对。 那个问题如果放到今天，就是让你们当时分居的那个问题，今天我们再重新去看待它，它还对我们的婚姻是不是还构成足够的威胁。 对。 如果我们有能力能解决那个问题了，能够互相理解互相接纳彼此了，我觉得可以。我觉得您现在就有条件以及有能力去重新再去把这个家庭维系好。 对，好，谢谢张冲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今天我们回答大家情感问题的这些内容，这些问题也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提出的，您一样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搜索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学着